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高血压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可以说呢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大国，而且高血压呢是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伤害呢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对于高血压我们一定要早防早治哈。那高血压它的临床表现到底有些什么呢？ 你看我们说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说它是这个隐形杀手，沉默的杀手，因为对大多数这个高血压这个人群啊，它这个症状它是不明显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症状。有些人可能高血压得了4、5年了，他都不知道他有高血压。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对，偶尔他是去体检的时候，哎呦，这个时候，才患上这个高血压。那当然，对于有些这个患者来说，他会出现这个，比如说他头痛、头晕，有些人就是说这个心悸，还有些人呢，就是说脖子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后颈部，他有点这个疼痛感， 或者有点僵硬的感觉啊。 对，再有就是我们的后枕部，就是这个大脑勺这个后边啊。再就是说这个颞部，颞部就是我们说太阳穴这个部位呢，它有一种这种跳动的感觉。 嗯， 当然再有一些这个听众呢或者患者呢，他表现的是神经症状。神经症状是什么呢？哎，有些人他就是失眠，有些人他是健忘或者这个记忆力减退，哎，注意力不集中。哎，有些人是耳鸣，或者说情绪波动，哎，易怒就容易发火。有些人是表现的，尤其有些女性，她表现的爱悲伤。 嗯， 哎，有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她就想擦眼泪。 嗯， 哎，这都是她、这个、 情绪上有变化。 哎，我说的这些症状呢，可能在有些高血压这些患者身上就表现为一种两种，有些人他是都有，尤其有。有些比如说我们说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比如说失眠啊、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啊或者耳鸣啊，他老误认为是什么呢？他说诶，我到了这个60-70岁了就应该是这样，年龄大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60-70岁依然可以精神闪烁，没有那么多病魔要缠着你。有了这些问题，只有一点，你没有把这个维护好。核心问题是什么？还是血管的问题、 还是有病了。 哎，因为高血压就3个字，就是到今天全世界的专家，你要叫他明确的说高血压发病，能不能给我明确一个发病机制，他跟你说的是一大串，就是跟很多很多因素有关，生活习惯、遗传、神经、体液、内分泌、情绪，你防不胜防。所以这个对我们听众来说我们不管了，你记住一点，有了血压选择适合你的降压药。所谓选择适合你的是什么呢？对你伤害很小，长期以来呢降压呢又很稳定，你就不要去烦这个吃这个降压药。 因为今天从医学研究上这个根儿还没有找着。那我们说遗传，遗传那不是所有的遗传你都会发病，没有诱导疾病发作这个原因，遗传疾病它是不会发病的。所以我说第一个观点就是你好好的吃好这个降压药，别等了这个脑梗出现了心梗出现了那会儿你着急，那就事倍功半，是吧？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前期它是这样的症状，那到后期也是我们反复说的这个心脑肾眼睛肠道它就会出现这个相应这个症状。哎，我说的是症状啊。这样你从并发症来说，哎，它主要就是我们说这个左心室肥厚，因为你压力大嘛，那个血液我们是从左心室射出去的，那你想血管里面那个压力要大于正常值，心脏它就不很累嘛，所以我们左心室这个出现这个肥厚。它有什么表现呢？在体征上就是抬举性的心尖区波动，哎，我们拿手在这摸着就能感受到那咚咚咚跳的。其实那并不是说你这个运动员的心脏你很有力量，这个是就是我说的这个抬举性的这个心尖区波动，表现为这个心尖区啊波动明显增加，而且它波动的这个范围扩大，还有就是说我们心尖这个区域啊波动向左下移位，这就提示什么？提示这个左心室增大。听众把这听一下，但是有经验的医生去给你查体的时候，哎，就会发现你这个体征，他也会做相应的这个干预的。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主动脉瓣区啊，第二心音它有增强，听着那个声音像什么？嘣嘣嘣的，像那个金属音调。那么合并冠心病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啊、猝死啊。那到晚期你往哪个方向走呢？就是急慢性心功能不全，就是我们说的急慢性心力衰竭，就是心功能慢慢不灵了，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烦的一会儿心绞痛了，一会儿心肌梗死了，你又是降脂药、降糖药、阿司匹林、他汀吃的这个一大堆，其实你看我说的这几个病啊，它都是从这个高血压演变过来的。 嗯， 那你再有这个脑血管这个并发症啊，它是我们在我们国家啊，它是高血压最常见这个并发症。你看有些人呢，他就好一个人，突然说：“哎呦，我这腿我管不住了，我意识是清楚的。”有些人，出血的这个前兆或者出血了，他的脑袋简直像炸开一样那个疼痛。你今天叫我给你说哪一天你这个脑血管疾病发作，我说不出来。或者你去请这个顶边的啊这个专家说，哎呀，那我高血压他有这个危险评估，你说至于我是一个月犯还是第二个月犯，没有，谁也给你说不出来。因为他在某些比如说劳累啊、情绪激动啊或者睡眠啊这些诱导因素的诱发下，他脑卒中发生了。 有的时候是不可控的， 没办法控。所以你说有些人一出血身子昏迷，赶快就去赶快救治。有些人脑梗，你看我们说这个黄金六小时啊，你要是缺席脑卒中，我们还能溶栓，今天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大家掌握这常识，关于脑卒中后面我们会讲啊。你看脑卒中这个患者啊，这里边啊有60%-70%都是高血压。你看那就说60%-70%高血压它可以引起这个脑卒中，而且每年那个发病率都会非常非常的高。它你看我们说心脏的多，其实脑卒中它这个发病呢是心肌梗死，心肌梗死本来就是很要命，是吧？但是它是心肌梗死的四至六倍。那么早期呢出现我们老说的小中风，就是一过性这个脑缺血这个发作，还可以发生这个脑血栓形成、脑栓塞，你包括这个腔隙性脑梗死啊，再有呢就是高血压、脑病，还有这个脑出血，它可以累积呢我们这个血管，可出现这个视力进行性减退、肾脏受累。这时候呢这个尿液中可有少量的这个蛋白或者这个红细胞，那你严重的时候呢就可能出现这个肾功能减退，是吧？ 你看我们辅助检查的时候，对高血压患者，当然你不管是动态血压监测，这是肯定的，还是这个平时这个血压监测，这是我们辅助的检查。再有就是尿液的检查，看有没有蛋白，看有没有红细胞，是吧，有没有肾功能改变。再有呢就是我们血液的生化检查，你看测定这个血钾呀、尿素氮呀、肌酐呀、尿酸呀、空腹血糖、血脂、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低密度，是吧，这都是我们血液生化要检查的。另外就是看一下这个 X 线这个光片有没有这个心左心室这个肥大，或者这个大心这个扩大，心电图就不用说了。再就是这个超声心动图，再有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辅助检查，就是眼底检查。你看这个眼底检查呢，它分为四级。一级呢是就是说，当我们的视网膜小动脉出现这个轻度狭窄、硬化、痉挛，这个变细，我们把这称为一级。当我们这个小动脉称这个中度硬化或者狭窄，出现这个动脉这个交叉压迫的时候呢，视网膜这个静脉这个阻塞，我们把这称为这个眼底检查的二级。三级啊，你看当我们的动脉中度以上狭窄并伴有局部这个收缩，视网膜呢它会出现这种棉絮状的这种渗出、出血或者这个水肿，我们把这个眼底检查称为三级。那么到了四级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乳头水肿，并同时出现这个三级这个眼底的各种改变。那你说高血压眼底这个改变和高血压病情这个严重程度和预后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从一个眼底就能知道你这高血压严重这个程度。你看一到四级啊，这个眼底改变，就是说你的眼底已经出现，不管你是一级或者你二级还是三级还是四级，如果出现这个改变，如果做这个观察，比如说有些人还不在于这个，不吃降压药，还不这个重视，那么五年的生存率分别是 85%、50%、13%、0%。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的眼底一检查你是一级，那么生存率只有 85%。就是你不去干预， 就从眼底它的这个表现哈，就能看出来它的高血压的程度是吗？ 生存率 哦，生存率。 哎，你100个人只能活85个人。如果到一级，当然记住我的前提是你不好好吃降压药，不控制好血压。你到了这个二级，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个分级，你的生存率只有50%，那一半的人就没了，就是一个高血压。那你到了这个眼底已经出现到了三级，你还不好好的控制血压，生存率多少？13%，100个人只有13个人能活下来。那到了这个四级，如果我们还不好好控制血压，生存率零，就100个都没了。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体征，我们给大家说的风险这个评估，风险评估，你看有体检，还有做这个体检那个数据分析，在我们今天。电子技术这个发展以后，它可以捕捉这个脑神经这个信号以后，它来进行这个评估你的这个危险级别。当然这不能做临床诊断，这个做好以后，我们能针对性的去干预，我们就可以避免危险事件的发生。 是的，那么刚才呢，这个张主任从高血压它的临床表现一直讲到了辅助检查的一些手段啊，确实让我们也是开拓一些视野吧。因为作为高血压来讲，并不是说你晕不晕啊，你脖子梗不梗，你这个脑袋像不像有一个大锅扣着，就证明你高血压它的程度的高低了。其实还有很多的手段呢，比如像刚才您讲到这个眼底的检查，就能看出来您高血压程度是怎么样。 对，看一个眼底就知道你的危险程度了。而且在这个种情况下，医生跟你说控制好血压，因为医生就是三言两语， 是 你到这儿 那么多人三五分钟，你看到他不经意，那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医嘱了。可是我们有时候患者听不出来， 对， 哎，回去还是那么样，直到悲剧发生。 像这些地方啊，这些事情一定要特别的重视。那么目前呢，如果你有需要这方面的风险评估啊，也可以呢来报名，早晨起来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呢先对您的身体呢做一个评估，然后针对您的情况啊，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那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其他的病症啊，这种针对性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啊。无论是治疗啊，还是说这个养生啊，还是还是这个康复啊等等，都是需要一对一的这样的评估的。 你看，我说以前这个听众，一个是你今天有高血压，可是你并没并发症，你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 是的， 你别等了这个出现问题，那你又痛苦，还这个经济消耗，结果呢还达不到好的效果。 是的，那大家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好，听众朋友，那下面呢我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的跟我们养生之道的故事。 我是陈淑敏，今年我63了。 您听咱们节目听多久了呀？ 我听了有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前两年我的身体啊不是特别好。通过听你们的养生之道，我觉得长点知识 啊。 以前我的胃啊也不舒服，肝也不太舒服。然后我就听完了你们这个养生之道这个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啊， 就听那个张正和贺云讲的这个养生之道，我挺感兴趣的。 是吧？ 我就试试看的心里，打了这个电话。完了他们那儿小薛 那个挺负责任的，就给我安排了他们的史大夫到我的家里来给我看了一下我的体检报告，完了给我做了一个那个健康的方案。 哦哦哦， 就让我那个什么，抗纤维化的方案。 嗯， 完了我这两个多月我就感觉眼睛亮了。那个胃和那个肝的也不太像那么难受了，挺舒服的了。腿也感觉比以前有劲儿了。 还是很有变化的是吧？ 对。完了那个还有一个我的乳腺结节突然也消失了。 那您这乳腺结节是多长时间那个就是抗纤维化那个消失的呀？ 大概有三个多月吧。 哟，是吧？ 对。完了我那个什么那个每天睡觉呢，原来睡觉之前老睡不着，现在睡觉也还可以了。完了那个什么每天睡觉夜了也不起夜了。 夜尿次数也减少了。 对。完了现在我觉得反正比以前精神大多了。 就身体比原来也好了，吃饭也比原来香，睡觉也比原来香哈。 对对对。 那谢谢阿姨啊。 那么这位朋友呢，真的通过他的表达呀，我们感觉到用了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之后啊，认真执行，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说大家老对这个保健不相信， 嗯， 这个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保健没有错，乱选择呢必然错。我们为什么说要一定给大家做这个风险评估？比如说有些人，你从病因上干预就可以了。我们问一些听众的这个生活史，他这个家庭闹别扭，那你这会儿吃降压药也是不好。所以我们就开导，你一定要从情绪上去调理。那你有些人有三高，那我们就要求你一定要把你的三高控制好。你就我曾经举过例子，我说一个船给漏水了，那你这会儿一方面去堵那个洞，一方面就是把进来的水给它舀出去，对吧？那堵这个洞其实就是去病因，舀这个水呢，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抗纤维化和这个绿色茶色素这个维护血管，这是个方案。另外一个，如果你更偏重于血压这个部分，那我们说你抗纤维化再加上我们这个压翔古方也是一个方案。如果说你既有三高，又有这个脑血管这个变化，血管已经发生堵塞，那就三管齐下，抗纤维化，再用茶叶提取物，再用这个亚翔这个古方。如果你仅仅是说我今天高血压还不明显，我没有高血压，结果我就是这个有时候脑鸣、头晕，脑血管感觉有点这个不对，那你为了经济一点，你就用这个亚翔古方，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一定要有针对性的时候就有结果。 是的。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要治标又要治本啊，就是既要把你的症状的控制住，同时呢要从根本上的改善你的病的情况。所以呢要针对您的个人的情况要设定不同的健康管理方案。如果您需要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 ,8886-4417,8886-4417。另外最近啊找张正主任的还有贺仁主任的问问题的朋友真的非常多。那最近在9月19号呢，我们上午的9点钟在环岛博雅大酒店三楼将举办一个相聚中秋共促健康的听众答疑会。那么届时呢，张正主任和贺云主任将亲临现场，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节目当中出生的啊，讲自己的这个健康故事的一些听众朋友也将跟大家欢聚一堂。凡是到会的听众朋友都将得到一份的健康的礼品呢，但是我们是需要报名的，赶快拨打电话 ,8886-4417,8886-4417。好，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出问题的时间了。那昨天呢我们说的是医学研究表明钠盐可以明显升高高血压，对于有高血压的人建议每天钠盐的摄入量应该是多少，答案是6克以下。您回答对了吗？好，那今天的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每天钠盐的平均摄入量每增加一克，血压的平均高压和低压各能增加多少？好，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来回答。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